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包容同埋支持。本人陶杰嘅 K 场同埋白伟聪，我哋亦都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中国香港特区咧喺呢个美中之间，其实已经进入一个准战争状态。不但咧系贸易关税嘅大战，而且中国已经表态，美国咧系对于中国呢个咧唔系要攞佢嘅关税，系要攞佢条命。喺个大前提之下，咁啊肯定会有一啲咧系更加严厉嘅事发生，尤其系呢个要唔系要关税，要我哋条命呢一番宣言咧，系喺香港由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咧夏宝龙咧系宣布啦，果然。就后续咧系有动作啦，就系咧而家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法律事务委员会咧就会喺今日召开一个联席会议，咁啊个状况咧系好紧急下，因为冇预先宣布，突然间咧就话俾你听吓，就系咧国安公署某啲处所咧将会列为禁地，将会就呢个国安条例咧。是订立多项附属法例。这个国安法呢本来在2020年呢就已经呢是在上面北京人大常委那里呢的指导之下呢就是已经是公布了。那么这个叫附属法例呢，这个呢多项附属法例就是以前没有的。以前没有的呢就是讲得呢是更加清楚一点。因为中国咧，佢将嗰个法律咧系政治武器化。佢当佢第一版出嘅时候咧，佢嗰啲条文可以好好空泛、好抽象。咁啊，视乎咧嗰个局势对佢咧系不利或者严厉咧，系逐步清晰啦。而家咧就开始咧系逐步清晰，但系未算完全清晰啊。就系中国国特区政府、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就话，其中一项附属法例。关乎中央驻港机构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办理危害国安犯罪案的事宜。这个是什么呢？是吧，就是特区政府建议，就当然由你出面建议啦，没有人叫你这件事，相信他不会是立乱建议。附属法例里面说，为了令国安公署有效履行在管辖案件的职责，特区政府任何部门，看住啊，任何部门啊，食环署都得啊，机关和任何公务员啊，需按公署要求依法及依时提供一切所需和合理的协助、便利、配合、支持、保障。嗱，呢啲词汇咧就系啲螺丝咧系逐粒上紧，系嘛？咁咧，另外吓。令到有关人等配合国安公署，嗱呢个咧唔叫国安公署啊，唔系国安处啊，一个处字咧，同埋另外一个处咧，系好系有一字之差啊。就喺第一，就喺呢个国安公署名下喺执法嘅时候，嗰个执法嘅地点咧系列为咧系禁封，即系唔准入，系咪？另外喺国安法。即是2020年通过那三大状况之下，就是呢那些被拘捕的人呢是可以移交大陆。第三就是呢，这个直情是由国安公署呢去執行的。这个呢相关的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和刑罚執行程序。是直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法的规定，即是说将大陆的法律尤其在这方面是直接是适用于香港。嗱，这个到时啊即是说是不是手续上是由律政司给一个下令然后呢就直接是去做事，经不经过法庭排期审判，因为呢时间紧迫，是吧，国家安全咧系遭到威胁，嗱呢个其中佢冇讲到法庭嘅角色系点，嗱呢个咧就 显示咧香港而家进入另一个状态咧，系咪啊，鲍生？ 系咁啊，今次嘅突然间出现咗呢啲啊修订附属嘅法例咧，嚟得好急啦。咁令人谂紧点解咧？嗱，譬如话喺之前啊，突然间喺绕过香港嘅立法会，就喺基本法里面即刻咧实行呢个国家安全法。咁呢个就当然就系针对吓2019年嘅社会运动啊，所以就唔会等香港嘅立法程序噶啦。咁而家亦都系先订立后审议嘅方式去进行。咁即系咧，换句话讲咧，如果根据翻我哋以往啊了解中国大陆啊嗰个游戏规则或者佢哋做嘢嘅方法咧，就系、是、好似搬龙门咁，即系话咧针对每一件事或者某一单案件。甚至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他们去订立一些法例而是有针对性的。现在这样的看法呢，即是说呢，一般我们经常理解在香港发生的一些案情呢，为什么不由得香港的法律去处理呢？很明显就是香港的法律呢并不能够迅速有效和呢更严厉地处理一些、中国大陆认为对于他们不利的案件。咁而呢啲案件系乜嘢呢？咁大家可以去諗下，究竟近期呢喺香港或者国际上面呢出现最大嘅争议嘅情况系乜嘢？除咗关税之外呢，就某啲嘅商业交易。咁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呢，即系话呢，其实呢条嘅国安法例嘅修订呢系有针对性嘅。因为只要特区政府报请呢，其实就已经呢国安公署呢可以就呢、這个国安的案件行使管辖权，接管之后呢，即是说呢用中国大陆的法律，甚至呢可以将人员呢就带回去中国大陆进行这个审讯。而其他包括埋呢还有一点很特别的，他说相关的附属法例建议亦都引入民事免责条款。初头我看下去不是很明白，但我心想一层，这个民事免责条款通常牵涉乜嘢呢？唔通一个个人走去告政府要求赔偿咩？梗係唔係啦。如果喺中国香港嘅普通法世界里面呢，如果你一间商业机构因为相关嘅一啲譬如话法律判决引起佢嘅损失，而佢嘅损失呢佢可以通过一个民事嘅程序呢向相关嘅机构或者政府索偿。但係呢条附属法例嘅建议就係话呢，如果相关的人员執行这个职务的时候呢，是不需要担心这个民事法律责任的。即是说呢禁止人呢 即是万一我喐错了你，你事后在一段日子之后是冇得呢 冇得追诉。 我冇得呢是要求赔偿。 不如我讲白啲啦，即是说有冇任何你的损失，特别是商业损失，你冇得追诉，你冇得去追究，亦都冇得循民事嘅程序咧去引起诉讼。即系话咧，除咗搬龙门之外，其实个龙门都已经封死咗啦，你射唔入噶啦，佢一定赢噶。呢个国安附属法例， 呢个由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发出嘅文件咧，就系、呢个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就宣布维护国家安全公署某啲处所。将它列为禁地的建议。某些处所是哪些处所呢？建议是什么呢？是吧？本来呢，这个国安条例第110条呢，就有一个附属法例，还有第42条呢，就宣布禁地呢，就已经有这样的命令了，是吧？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突然间又拿这个细节出来强调呢？如果你话執行职务要拉人嘅时候，嗰、那个禁地嘅嗰个范围喺边度？譬如话你一间公司，一间公司嘅总部设喺一间商业大厦，系嘛？咁然后咧，咁个国安公署咧就派人入去咧，系去執行职务拉人啊，或者搜索嘅时候，系咪成栋大厦都列为禁地咧？定系啦，嗰个区啊，嗰度嗰三条街上下咧都列为禁地咧？嗱，呢啲咧。就是冇详细进一步讲明，只不过咧嗱呢啲咧就引起咧网络咧种种嘅猜测，系咪？嗱系咪咧系同而家嗱而家呢个肯定系都同2019同埋2020年啊嗰场事件无关啦，因为你自己讲嘅咧叫由乱入治，就由治入兴啦，系咪啊？ 啱唔啱啊？嗰啲咁嘅民主派啊，已經全部清零啦。咁你而家突然間要整個附屬條例，就好明顯就係針對現時發生嘅一啲嘢，同埋未來中國所判斷嗰啲風險，例如同美國咧個關係進一步惡化，例如咧香港俾美國進一步制裁，例如咧中國咧係對台灣宣戰，係用武力咧係解決嘅時候，香港進入一個咩狀態呢？就是直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啲刑事訴訟法等等咧，係直接引入啦，係嘛？好啦，嗱，佢話明咧係三大狀況之下咧，就先至會喐嚇。呢三大狀況係咩咧？就係香港國安法第55條咧，就早已咧係列明啦。第一就係案件涉及外國或境外勢力介入嘅複雜情況，香港特區管轄確有困難。第二，出現特區政府無法有效執行香港國安法的嚴重狀況。第三，就是出現國家安全面臨重大現實威脅的狀況。嗱，呢三大情況咧，都唔係由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去判斷嘅，好明顯就係由北京，就係由大陸最高當局，佢而家認為，譬如話香港已經好危殆噶啦，係嘛？有外国或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香港特区管辖权确有咧系困难。嗱，呢个你点定义呢？唔怪得好多网民咧就喺度纷纷议论呢个系咪同长和啊呢个出手啊呢个43个码头咧系有关系？呢个咧就算唔算系一个咧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呢个系咪中国香港特区咧？嗰、那個管轄咧係有困難，你點樣管到啊？係去美國政府點樣管到啊？喺呢個歐洲個43個港口呢啲嘅交易，呢啲交易咧，如果發生喺香港之外，係咪一啲咧唔係喺香港嘅司法權核範圍啊？係有效裁決嘅地方，咁你咪由你阿爺出手咯？根據啲乜嘢出手啊？你而家口口聲聲話香港嘅普通法啊？香港的司法权力范围，那他就是根据这三大状况由他的定义，是吧？是吧？他认为第三条是出现国家安全面临重大现实威胁的情况。这个第三条就是最近这一个月，是吧？就由亲中报纸文汇大公不断重复所讲，他说出卖某些码头的经营权就是咧，系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特别是最新咧，就由中国香港大公报啊专访中国香港大学法律系法律副院长叫赵云，你听个名字都知道是大陆人士。我大胆推测，就一进一步就系讲，如果你出售嗰个巴拿马等的运河咧，系呢个咧出卖同埋违反国家利益。嗱，呢啲言论咧系强硬的言论，全部呢啲枪支武器咧系摆晒出嚟噶啦。所以咧，佢講話要三大情況，係要增加中國香港嘅國安法啦。個附例嚟講咧，呢三大情況咧就係三把刀啦。嗰三大情況裏面咧，就係出現一啲中國香港特區政府無法管轄嘅狀況，同埋情複雜嘅情況，同埋係中國認為係實際上係危害國家安全。咁你話針對啲乜嘢情況同埋乜嘢嘅事啦？係咪 都唔使問啦，陶生，你都講得好清楚啦。你諗下，《蘋果日報》黎智英呢個咁重要嘅喺所謂2019嘅黑暴事件裏面，都已經係一個咧最重要嘅人物，都冇移交到中國大陸去審訊，而留翻喺香港。有乜嘢人物或者有乜嘢事件喺近年個程度係大於黎智英或者《蘋果日報》？其實係冇嘅。所以除了長和呢個巴拿馬運河的交易之外，其實我真的想不到仲有乜嘢嘅案件或者嘅機構咧，係會被指觸犯呢個國家安全，而喺香港係冇辦法咧啊運用香港嘅法律或者動用香港嘅國家安全法去審理。因為而家佢依個咁嘅條例咧係好廣泛，而且甚至我可以話咧有少少含糊，因為嗰個定義咧完全在於咧香港的特区政府，只要他去请求就可以了。另外当然那个外国势力介入不用我讲啦，大公文会已经定义了，因为那个贝莱克公司就是美国的外国势力嘛。 咁所以呢个情况咧，我觉得系网络上面好好笑。我见到啊，见字即图啊，四个字啊。咁啊，当然前面嗰个 subject 就冇啦。咁啊，大家心知肚明嘅指边位啦。咁所以今次咧系针对性嘅，也亦都好清楚噶啦，陶生。 啊，咁所以咧呢、這个咧就涉及到香港。而家咧你。呢、这个律政司啊，司长林定国咧就成日话啊，美国认为啊，香港同中国嘅界线已经模糊啦，而家咪模糊俾你睇咯。不止系模糊啊，其实已经全部洗刷啦。你加入呢个附例嘅话，啊，就系、是、虽然你话可能性好低，佢咁讲，但系咧喺三大情况之下，系可以直接引入大陆嘅法律。咁你话仲有咩界线咧？呢三大情况、啊、正如我头先引述呢个港版国安法，系咪？同埋跟配合翻你最近一个几两个月中国大公民汇报多番嘅评论，然后升级成为社论。咁你话有边件事系中方而家暗暗沉沉、啰啰嗦嗦话危害紧中国国家安全啊？同埋边件事系啊？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是而家觉得管辖同处理困难。例如行会里面嘅汤家华曾经讲过是不适宜引用国安法香港啊是去呢处理呢个呢长和事件。而家汤家华冇声出啦记者可以问返佢㗎嘛。你而家系咪仲持有一个月前嗰个立场啊系咪咁当然呢另外一个召集人阿姐姐呢阿叶刘淑仪呢就完全唔系咁讲啦嘛系咪同埋佢個新民黨下面咧都加把口咧，係入嚟強調呢樣嘢啊嘛，係嘛？好啦，嗱呢個點解你話最重要就係三大情況啊？喺個大前提，呢、這個就係個緊箍咒啊！呢、這個三大情況裏面第三大咧，確實就係而家中國咧係慢慢啊係咁認為啊啊呢、這個官方咧到底係邊個單位啦？外中國外交部開始露啲端倪，就係同三月四號初嗰種講法唔同啊！最初佢讲话呢个系商业行为，中国政府啊对此不予评论。而家改咗咯，系咪啊？开始咧就已经有啲咧松口咯，就系同咧中国嘅香港嘅文汇大公嘅社论慢慢睇齐。嗱，而家呢件长和卖码头呢件事咧，确实系复杂嘅，因为点解咧？你而家中方咧系直情真相不露，就系话直情就系话全世界啲43个码头。港口的营运权虽然是由长和名下持有但是现在我叫你不准买就不准买或者送给我下面有些人考边股嘛你应该送给国家嘛在这个时候是吧是叫你学叫你学这个霍英东啊学以前的啲卢作夫啊等等啊要送交国家嘛但是这些言论你有没有想过现在的43个港口我不计巴拿马好多是巴萨隆拿斯德哥尔摩、安特卫普、鹿特丹呢啲咧涉及欧洲多个国家，英国、西班牙、荷兰、波兰。你话要李嘉诚或者长和将43个码头而家任意卖俾中国嘅国企单位，例如中国远洋啊、中船啊，或者送俾中国嘅时候，你有冇问过呢啲欧洲国家肯唔肯咧？系咪啊？我话如果佢唔肯嘅，因为你而家讲咗啦嘛。危害国家安全，即是你的主权同埋中国国家安全呢是远远涉及呢43个遍布欧洲多个国家的港口即是你自己认咗啦是吧咁认咗嘅话而家就算长和话好啦我送俾你啦我而家我唔要啦、哎、我1400亿我唔要你嚟接收啦咁我请问我送俾你同埋你中国去接收嗰啲转移嘅文件喺边度签署系咪喺香港呀、啊呢啲接收嘅文件有冇效啊？当我1400亿，我掟落海，掟落波罗的海同埋太平洋啊！咁我而家送俾你，咁欧盟肯唔肯咧？系咪啊？欧盟肯唔肯先？嗱，譬如我举个例啦，啊，你呢个美国咪有个迪士尼啊，系开喺上海嘅迪士尼园啊？迪士尼系咪有一系咪一间美国嘅环球嘅跨国企业嘅公司先？系咪？啊！佢咧里边有股份嘅，系咪？啊，嗰、那个迪士尼啊，一定系同上海市政府啊系合股噶啦。咁如果迪士尼啊公司宣布将上海迪士尼嘅股份啊里边唔好讲话全部啦， 将佢嘅20%系送俾而家困喺赤柱监狱里边嘅黎智英。咁你话上海市政府同埋中国批唔批准咧？系送俾黎智英个仔啊，系嘛？佢而家喺出边个，佢话而家你话迪士尼将上海迪士尼乐园嘅股权啊，全部送俾黎智英个仔，咁啊由黎智英个仔拥有啊上海迪士尼同埋唉香港欣澳都送埋俾你，咁你话中国批唔批准咧？啊，呢个逻辑系咪一样啊？嗱，所以呢个情况系好复杂，复杂到点咧？就系你就算拉人封艇，你都达好难达到你嘅愿望同埋目标啊！而家到呢个状况之下， 其实唔复杂，陶生，我可以咁理解啦。其实呢个修订咧，基本上我系 override， 即系凌驾于所有香港嘅法例。因为嗱，以往如果我哋用翻个实际例子，大家容易啲理解。譬如话，警方搜查《苹果日报》将军澳嗰个大楼嘅时候， 唔使讲噶啦， 唔系都要申请，唔系都要申请搜查令啊嘛。跟住通过法庭，你唔好理嗰个系咪程序先啦。经过法官嘅批准，出咗搜查令，于是警方就系、是、啊如临大敌咁样洗车过去啊将军澳苹果大楼，跟住咧就入去搜查。你记唔记得？中间是有记者咧，系可以拍摄，同埋拍到啲警察咧吓好 hea 咁样喺度揭文件啊，跟住咧又走去唔知点样去揾嗰啲总编啊咁样啊，嗰个情个过程。嗱，咁呢部分咧，市民或者公众咧都可以睇到啊，警察个执法嘅过程啊，之后嘅事唔讨论。咁但系如果佢而家喺个附例里边咧，将只要啊。行政长官合理地宣布某地方为禁地，是宣维护国家安全所需呢，咁即刻可以喺宪报刊登该地方为禁地。咁即係话任何嘅个人机构嘅办公室，或者某一座大楼啊，或者係呢某一个企业嘅总部，佢可以通过呢个宣布呢就已经系禁地啦，即係冇唔需要法庭。亦都唔需要法官去签搜查令，因为法官要签搜查令咧，你都要有一个罪名，而呢个罪名咧系可以有合理怀疑咧，呢个地方系有需要搜证嘅。嗱，唔好理究竟即系呢个法官系个立场系点先啦，但系呢个都系司法嘅程序，但系而家系冇啊，唔需要啊，只要合理地认为就可以宣布为禁地，跟住喺里边做咩咧？里面所有的资料是不能够获取或者披露，即是说记者连好像当日苹果日报的现场拍摄去采访都没有可能，因为这样是要保密的。而最后这个法例中定明，为了履行国安法55条所规定的案件下的职责，特区政府的任何部门、机构、任何公务人员，需按公署的要求，依法及提供一切所需合理协助、便利、配合、支持和保障。即是整个香港的公务员系统，所有的部门 全部调动 under 国安处，只要他们一声令下，不理你什么部门，食环处定海关定是这个香港电台。乜嘢都好，总之佢话乜你就做乜。 如果有凡有拒绝者，列为犯罪行为。 你谂下，即系真系佢话晒事，佢恶晒，绕过晒所有正常司法程序。就算合理嘅怀疑、举证，任何嘅搜查令系唔需要啦。今时今日，你谂下，而今次嘅修订系几咁重要咧？系几咁针对性咧？ 咁所以啊，冇鬼就死得人啊！所以呢个状况咧，系对于香港嚟讲，嗰啲投资者自己嘅睇路啊！呢个咧系针对于任何一个商业机构啊，太古又得啊，汇丰银行都得啊，大大小小嘅企业。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